现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力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瓦格纳歌剧《纽伦堡的民歌手》今天下午5点登台国家大剧院，这是5个半小时的超长瓦格纳歌剧。民歌手讲述的是16世纪纽伦堡民歌手的选秀与爱情故事。由于演出时间长，阵容规模大，这部剧很少在国内上演。机器人钢琴家特奥全能挑战古典音乐大师经典作品音乐会，今明两晚登台北京音乐厅。特奥是2012年生于意大利伊莫拉的机器人钢琴家，由马特奥苏茨设计制造。这次演出当中，他将和钢琴家罗伯托·普罗塞达以斗琴的形式交替演奏乐曲。香港话剧团粤语话剧《最后作孽》今晚在清华大学孟民伟音乐厅上演。这部作品是香港得奖编剧郑国伟继《最后晚餐》之后又一部叫好叫座的精品佳作。有别于《最后晚餐》聚焦草根阶层，这部剧矛头直指香港的土豪心腹，赤裸裸地道出了新世代港人日益衰退的传统价值观。舞台剧《关系》今晚开始在北京人艺实验剧场演出。这部剧是万芳继《有一种毒药》之后的又一部反映现实、讨论两性情感的力作。整部剧通过一男三女的故事，呈现了一个复杂的四角关系。夜莺之声，巴黎木十字男童合唱团儿童节音乐会今晚登台国家大剧院。在巴黎，巴黎木十字男童合唱团是一个传奇。正值儿童节前夕，他们来到北京，还会给中国的小朋友们演唱《春天在哪里》。吴天明执导的电影《百鸟朝凤》今天上映，影片讲述了德高望重的唢呐老艺人焦三爷带领徒弟们用执着的热情与坚定的信仰追求和传承唢呐精神的故事，融入着吴天明对人生、对电影的感悟，表达了他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和传承，以及对现实中普通人的细致关怀。电影《我的宠物恐龙》今天上映，这是一部来自澳大利亚的儿童科幻片，讲述了小男主人公杰克和他的朋友查尔斯、阿贝等人经常到森林狩猎 UFO， 却意外收集了一些奇怪的粘物质，并用它创造出了一只可爱的小恐龙的故事。动画电影《哆啦 A 梦：大雄的金银岛》明天在全国公映。在故事当中，哆啦 A 梦和小伙伴们将以宝藏为目标，在有关战斗与友情的旅程当中，向着地平线的尽头大胆出发。亲子动画电影《魔镜奇缘2》明天上映，影片延续第一部既轻松又感人的风格，讲述了善良美丽的女孩塞拉和寻找时光宝石的辛西亚为了拯救各自的母亲进入海底与小美人鱼公主一同冒险的故事。电影《潜艇总动员海底两万里》将于明天上映，影片讲述了潜水艇阿丽发现大家追击的海怪竟是拥有神奇动力核的潜艇鹦鹉螺号，两人一起经历了海底两万里的冒险之旅。以上内容是由小姨编辑，小东为您播报的。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偏南风2到3级转四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有人 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妈，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这里是四点有戏，4点06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刚才我以为你要接的是提前出击呢，因为今天如果收到我们推送的朋友，可能都吓一跳，觉得时间怎么回事啊？时间过得如梭呀，太快了，过到明天去了。 嗯，确实啊，提前过六一，我都忍不住要播点路况什么的啊。明天什么儿童剧院呀、是吧？ 可能都会 院呀、公园啊， 点说， 哎，肯定拥堵、 一般咱们的六一对孩子这个假期是有那么半天是好像可以自由活动的，然后学校一般活动会是在上午安排。我那个年代是这样，后来我不知道现在孩子们怎么过这六一，应该还是有一个假期的时间的，对吧？ 嗯，反正就是准备挣家长钱的那个早上就都出来了，是吧？ 哎呀，这个还没开始挣你钱呢， 不当家不养孩子，不吃柴米贵呀。 可能很多朋友在这周的一开始就已经进入到这个六一的状态了。我们每次说我们节目啊，老说这个叫电影的事儿啊，电影话题，你六一啊也错不开 啊。 这六一真的是好多电影扎堆而来。 这个2018年电影大年啊，2018年的电影大月就是6月份。 对啊，电影大月啊， 那可不是， 多大呀、 特别大，50多部，你看得过来吗？ 一共咱们一个月是三十， 对呀、 31天， 你差不多你就快一天看一部半了，这个 30天 是吧？还好我孩子小啊，要不然缠着我天天看电影，这怎么办呀？ 还盯着钱包呢啊，省了钱了啊。这个今天也是五月的最后一天，咱们就提前进入这个六一的状态，好吧？ 嗯， 因为我们每次说什么档期的时候，其实很少很少提到这样一个档期，咱们连清明档都着重讲了，是吧？但是六一档期啊，确实在大家好像这个印象当中，跟我们这成年人的观影似乎没有太密切的关系。 嗯 啊 嗯， 要不然孩子就牵着你，你是不会花这个钱的。 嗯 啊，但是六一档期呢，这么多年以来好像也有一些就是影视公司确实还盯着这样一个时间。 嗯， 你看一到这个时候就放点那动画片出来。 嗯， 是吧？ 是， 而且它有一个很近的一个招牌，就是马上进入暑期档了。 对啊，这个基本上这个夏天到了之后啊，你看这个大家就都活跃起来了啊。六一呢只是一个预热， 说的那瘆得慌的 啊， 冬天的时候都藏地下了， 那可不是吗？是吧？冬天看个电影健个身可费劲了 啊，这是六一嘛，是吧？这个其实五月份大家随便溜溜达达就出来了啊。昨天我们还说呢，是吧？昨天咱们的这个陈教授还说呢，以前看电影好像那种仪式感特别强，特别正式的， 对 啊，去做这样一件事情。 嗯， 现在好像是你也，当然你也可以这样去做，对吧？ 嗯嗯， 有些电影你可以用很仪式感的方式，有些电影你可以是就随随便便遇到随遇而安，对吧？ 嗯， 就是哎，一不留神摔一跟头，抬眼一看电影院，是吧？现在电影院太多了，这是 像仪式感减弱了， 减弱了。就是对有些电影你可以娱乐着看， 嗯， 甚至可以啊，就是一种非常轻松的啊，就是 特别 看哪， 特别同意你刚才说那个仪式感的那个部分啊，就是你知道那个年代。你要看电影，你要约一人是吧？ 嗯， 你准备两张电影票，把其中一张啊塞人家手里，或者放人家桌上。 嗯， 那现在这个不太可能了。 嗯， 你不能先到那个取票的把票取了，然后你再回来，对吧？你应该是先约了，到电影院，到最后一部取票进去。 对， 仪式感其中一部。 张帆觉得现在特别不浪漫，是吧？ 对， 你这什么东西就是消费太快。 太快啊， 在网上能都把座都选好，这有什么意思？ 对呀， 是吧？啊，你要是好好过六一，还得先把孩子生出来。 还有这一刀，哎呦我的天啊！这个虽然跟孩子我的关系不是很大啊，大家知道我是没有孩子，但是呢，我觉得我今天还是有义务给赵亮好好参谋参谋，这个六一该选哪部电影了？ 嗯， 哎，虽然孩子比较小， 我看上我爱看哪个？ 哎，说得好。这句话呢就是点了我们今天题了、我们今天在推送上问了大家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很关键，就是你看啊，好多人都说这个六一档期过着过着就好像成年人借着这样一个六一的那个节日氛围给自己过节了啊、一说就是啊，我祝我们节日快乐，祝你节日快乐、其实呢你想一想，你跟孩子的情感连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文化娱乐的部分，那怎么样才能跟让孩子啊了解当时你的六一怎么过的呢？我们今天问大家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假如说啊，你要回家给你孩子选一部你当年你小时候看过的电影，你这个时候作为六一的这个观影的一部分要推荐给他，你选哪一部啊？ 这个问题好，但是我觉得可以推而广之一下。 完了，我也被推开了。 我小时候这六一没看过电影、 没关系 啊，是吧？ 不要管六一啊，就是、不要管六一，就是你小时候 啊， 你小时候看过的一部特别好的电影 啊， 你要推荐给你孩子看，你选哪部？ 没法推荐，那《泰坦尼克号》 小时候你看的 看的少啊，咱们电视上看的 早熟也没这样， 电视上看的电影 都算 也算是 都算， 是不是？ 好吧啊， 确实，我小时候的条件跟您比不了啊，这没有电影文化呀啊， 不是，到底咱俩谁大呀？ 真的，我看电影真的很少啊啊！ 好了，今天问大家这个问题呢，希望各位啊能够跟我们在平台上互动啊。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还是您留言也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说出你要推荐给孩子的那部电影都可以。今天这个从六一开始说起啊，就觉得这个六一刚才照样说了嘛，亲子产品的时代。现在你说这个旅游啊，或者是图书啊，是吧？课程啊，这个挣家长钱是特别容易的， 对 吧？电影也是如此，今年六一刚才我们说过了，有很多部电影到来，明天开始啊，不，这个话说的还是不准确，不够精确，从今天开始有一些啊这个六一档期的影片已经来了，啊，这个当中呢有很多很有意思的现象，你比如说有我们知道的一些就是特别大的品牌来了，比如说一会儿我们要说到那个 社会人吗？ 不是 社会人， 阿蒙， 哎呦呵， 啊，说阿蒙，有人能反应过来吗？ 能反应过来 是吧？现在的孩子都不知道阿蒙了， 不知道阿蒙 是吧？其实音译的问题， 爱是阿蒙吗？ 那是法语，说的是 正大综艺主题歌， 哆啦 A 梦， 他有一段时间就是叫阿蒙，后来就是叫小叮当。 对，我说这叫大品牌是吧？也有那个，大家可能还不太熟悉的一些品牌，你比方说咱们国产电影当中，其实有系列的一些电影也是出了很多很多部了。今年六一，他们还是这样如约而至。那么今天我们先从哪个说起呢？先跟大家稍微浏览一下今年在六一，包括今天提前上的都有哪些电影。来看一下国产动画当中的一些电影啊，在六一档期呢，有一部我们曾经提到过的《潜艇总动员》，你还记得吗？ 潜艇总动员，对。 梦想是拯救海洋，探索未知。潜入深海，寻找神秘船骸， 我也是。 潜到马里亚纳海沟， 我也是。 去探索消失的亚特兰蒂斯遗迹。 世界各大洋出现巨大海怪，各国派出优秀的潜艇集结出海， 我们得去调查一下。 和我一起去。 梅萨，不要再那么任性了。 哼，我可是鲨鱼。 潜艇总动员，它还有一个副标题叫《海底两万里》。 哎，红海行动海底版， 而且听到了马里亚纳海沟啊等等这样的名字。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更熟悉的在于那个副标题《海底两万里》，当年凡尔纳的小说也被拍成过电影。但是这次呢，在国产动画当中出现，我觉得这个嫁接还挺有意思的。据说是买了正版版权的，要用这个故事作为《潜艇总动员》当中的一集。 挺好啊，期待一下啊。 人家怎么说的，叫好莱坞式的片名。咱们国产的电影不折不扣的国产电影。 估计这个票房啊也能弄不错、冲这名字可能就是肯定会被。 你留神说啊。 奔电影院去，到时候一看，果然是个好电影，那就留住了嘛。 接下来赶紧换一话题。这一部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海洋深处小美人鱼公主守护整个海洋，并拥有无穷的宝藏。 咱们做个交易。 什么交易？ 最经典的童话，最亲子的故事。 你对妈妈非常重要，没人能替代你。 一面神奇的魔镜， 我可以满足你任何愿望。 聪慧的白雪皇后， 孩子，你终于回来了。 勇敢的小海虾凯莉， 住口，不许伤害他们。 一场奇幻的冒险之旅， 我还有你们，我并不孤单。 这个六一，魔镜奇缘二，让孩子们与小美人鱼公主再次踏上奇幻冒险的海洋之旅。 听到都是熟悉的名字，加一块我就不知道是什么故事了。 是啊， 小美人鱼 啊、哦， 白雪皇后 啊、哦， 这个故事的名字，我们刚才听到它这个预告片里边叫《魔镜奇缘》，而且第二部了 哦， 这又是一部国产动画片， 对， 没想到吧？哎，我没想到， 白雪跟魔镜它离得很近，但是白雪它是皇后。 其实我们听到的白雪皇后和白雪公主呢，是两个童话世界的故事， 哦、 一个是我们知道白雪公主这个故事是来自于格林童话当中的故事、 嗯嗯， 而白雪皇后呢，其实安徒生童话当中的故事。 哦， 那么小美人鱼呢，它其实也是安徒生作品当中的、嗯，所以我不是特别了解这个童话的部分、 嗯， 我也不知道咱们这个国产的动画《魔镜奇缘》它究竟从源头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嗯、 但是这回呢，它已经出到第二部了， 哦， 可能还是有很多家长和孩子比较了解。 哎 啊，这是六一明天要到来的一部叫《魔镜奇缘二》的作品。说到这里呢，我们该说说那个大品牌了。在这之前，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是：如果你要给你的孩子推荐一部你当年看过的电影，好电影， 嗯， 作为六一的礼物送给他啊、 嗯， 那么你会选择哪一部？ 嗯， 你看看这个平台上出现的名字，好多我都不知道哎。啊、真的 是哈啊，这个先说两个吧。 好， 胡子旁观者他说他小时候看过的。现在还记得的 哦哦，哪部？ 《向阳院》、《阿夏河的秘密》，以及后来的《闪闪的红星》、《赛虎》。 您别着急，您这个顺序没有颠倒过来吗？您说后来的《闪闪的红星》和《赛虎》， 后来想起来的。 哦、那我就放心了。我还以为我说这后来的《闪闪红星》，要这么想的话，《向阳院》、《阿夏河的秘密》应该就是早于我那个记忆的年代了啊。 嗯、还有种花家的，这是兔子还是猫啊？ 兔子 啊、嗯。他说：“苗苗老师，泉水叮咚。” 苗苗老师，我看过， 啊、你看过什么？ 苗苗就叫苗苗， 哦、就叫苗苗是吧？啊泉水叮咚啊， 泉水叮咚啊、哦， 应声阿哥，这是什么呀？这不知道，我是一点也不知道啊。他说还有很多忘了名字的外国少年片， 嗯、 小小少 年哦，英俊少年， 哎， 嗯， 还有一部一直想重温啊，一直都找不到，不知道是哪一部、 嗯、 作品啊、 嗯？这一下打开大家记忆的匣子了啊。 哎、马连平他说能想起来的就是《大闹天宫》和《崂山道士》啊。 好， 嗯。 昨天我还看见那个有人晒朋友圈， 嗯， 弄一什么呢？ 嗯， 崂山可乐， 嗯， 我还想呢，我说喝了这可乐就可以穿墙了吗？ 是吧？崂山道士下山吗？ 嗨， 没有下山是吧？啊， 哎，今天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话题的宽泛度比较宽 啊，比较的宽泛。我们说的不仅是动画电影，不论是什么， 对， 好吧， 就是 无论题材， 您看我的想。给自己家孩 子推荐 看的， 对对对对对、 啊， 六一来了嘛啊， 哎， 你还不送点是吧、 嗯？ 送点你当年的记忆当中的佳作。 嗯， 来，我们看看说到的大品牌，大品牌刚才说阿蒙的时候，对于今天的孩子们来讲，这个名字呢其实是过去式啊、 嗯， 因为过去在音译的时候翻译成阿蒙也是把 A 梦 阿蒙 音译成阿蒙了啊、 嗯。 我当时以为太阳神，我一直这么想的。但是到你看的时候是怎么翻的？ 我也听过， 经历过 阿蒙、 啊。 我记得我第一次在这个小时候在这个中央电视台看到这个机器猫的时候， 嗯， 应该是董浩配音的，后来是刘纯燕配音的。 哦，那正好 啊。 我今天 就没有 不给你听董浩的， 哎， 我们先从近的听起、 好， 先从记忆比较近的时候，什么时候呢？其实好像哆啦 A 梦的剧场版，就是他们叫剧场版，咱们叫大电影了。 嗯 嗯， 这些电影版的哆啦 A 梦啊，不是第一次来中国了， 嗯， 是吧？ 对， 电影版的哆啦 A 梦来过几次之后，还有一些片子呢，可能大家没有到电影院上映，也是在比如说互联网上， 嗯， 或者你的平台上看过。 嗯， 我们先从一个2015年啊，叫大雄的宇宙英雄这版的哆啦 A 梦，先来听一听当时的声音，看看是不是各位看过这部电影，记不记得当中的情节。 知道厉害了吧，宇宙怪兽！想反抗我胖虎大爷，你还早爷爷年呢！啊哈哈哈哈！ 嗨嗨，各位辛苦了，辛苦了！啊，你们好像拍得很顺利哦。 你知道这个声音是谁吗？这里面是谁？就是他的角色是谁？ 机器猫。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机器猫在片场，在给他们出主意。 你的哆啦 A 梦是不是想妨碍我们拍电影？ 才不是这样嘞！你们既然要拍电影，当然要拍得更酷更好，这样才对呀、啊。 这话是什么意思？ 升级灯， 宝贝出来了。 升级， 只要被这个灯光照到，不管是什么东西都会变成像真的一样。比方说，现在照一下静香身上穿的英雄制服。嘿、哦。 有什么不一样吗？ 你轻轻跳一下看看。 轻轻跳吗？感觉身体好像变轻了耶。 那你现在用力跳跳看。 2012年，这部你看过吗？ 没有，没有看过。 叫大雄的宇宙英雄， 宇宙英雄啊、哦？ 不是大雄，2012年这我们刚才听的是2015年的这版啊。 嗯 嗯。 应该是叫大雄的宇宙英雄。 嗯、 拍片子的时候就拿出一个那个神奇的一个东西来，然后这个拿这个升级灯一照啊，你想的都能变成真的。 嗯， 哎，这你想到复联那边是什么东西？嗯挺像的，我觉得。但是你 那个复联里那个任意门，那不是一直在用吗？ 对对对。哎，我觉得你耳力比较好，你居然能听出来机器猫。 啊，是。 因为刚才这个配音版，你一听就是台湾配音版。 对对 对吧？ 对， 那个声音很熟悉。 嗯， 哎，一听有点像什么？我的感觉有点像周星驰电影。 嗯， 那个里边的小角色。 嗯， 但是哎，我们再来听一听2011，刚才听的是宇宙英雄是吧？ 嗯， 接下来咱们来听一听这个大雄与奇迹之岛，这是2012年哆啦 A 梦的一个版本，我们来听听当中这个声音，看你能不能听出机器猫。 差不多该放弃了吗？ 我才不要放弃，哆啦 A 梦，快帮我想办法！ 我真是拿你没办法。时光机。 那是什么？ 还是那个味道的啊！ 我真是拿你没办法。 长得一样。 然后那个特别像小姑娘，哆啦 A 梦。 天 哪！ 时光针。 哎，其实说到这些配音版本，在你记忆当中，或者在所有咱们这个同时在成长的朋友们当中，应该还是有两个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其实对董浩的这个配机器猫的声音啊， 你怎么总是忘不了董浩呢？ 这么说啊，我印象更深，为什么？因为我清晰的记得我看的第一集机器猫是什么。 哦，故事记得是吧？ 我都记得，因为我太想要那东西了。他那个叫记忆面包，你知道是什么吗？把那面包往书上一按，然后把面包吃了，就都记住了。 一举两得， 哎，记忆面包 是吧？ 啊，然后呢？ 你又馋是吧？还吃面包？你又懒，不想学，这么全解决。 不爱吃面包，没果酱，谁吃面包？但是不爱你不用看书了。 哎、 然后这个谁呢？但你看人家这个故事编得特好、啊， 嗯， 就是满满正能量， 嗯、 是吧、 嗯嗯？ 这个康夫呢，那时候叫康夫，也后来叫野比，对吧？其实他叫野比康夫 对对对 啊，有的还叫强夫的是吧？哎，这康夫呢就吃多了，因为他这一篇他都没背啊、 嗯嗯， 全都用面包把这个东西吃进去了，然后第二天拉肚子了、嗯、啊，什么都没记住，还是零分啊。 这讲的这个逻辑性还挺强的， 是啊，对，也就是说你有机器猫不就是不代表说你 不代表你能够偷工减料、 哎？对，这个工具啊，它这根本还是在人 是 啊、哎，这故事写得多好， 记忆深刻的你当年看的第一出是吧？ 哎， 那么接下来我要再推荐给你。这个版本的时候，你来仔细听听这里面的机器猫，就是哆啦 A 梦到底是谁？ 狸猫？ 什么狸猫？说人家是狸猫也太失礼了吧？哈，得也不能怪你，哈哈哈哈！晚上好。 有感觉吗？ 你明显是刘春燕。 刘春燕，对这一版呢，其实不是在电视上的过去的动画片， 嗯、 这是哆啦 A 梦 伴我同行， 伴我同行啊，就是那一次来的时候，这是一个特别大的曲子， 对对对对对， 刘春燕回归了啊， 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嘛， 嗯， 这个伴我同行应该是一个纪念版，我记得当时是吧， 嗯， 就是大雄从抽屉里看到机器猫来， 而且这是第一部三 D 的是吧， 对对 三 D 的， 所以看着跟那个其他的剧场版都不一样， 啊、对，就是大伙儿看着觉得哎呀，他有点别扭是吧，这个人都立体了，他为什么还是画的那样？ 让我们听完这一段刘春燕的哆啦 A 梦。 正确的说，是你孙子的孙子，应该是你后面的第四代孙子。 我还是个小孩呢，小孩怎么会有孙子呢？ 总之呢，曾曾祖父，总有一天你会长大成人吧？ 嗯， 再然后你会结婚吧？ 是吗？ 当然了，就在19年后。 啊，真的吗？ 啊，我妻子是什么样的人啊？我看看，这是你的结婚照。他的名字叫胖妹， 胖妹。 然后你婚后的生活， 难道不是为什么不是小静？ 对，是胖妹 啊。 这个当时这个反差特别大，然后他不愿意再听婚后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还是我们今天这个互动问题啊，刚才为什么要说到哆啦 A 梦？是因为明天剧场版的哆啦 A 梦新的一部叫做《大雄的金银岛》又来了。 嗯 啊，各位，我们来。连接一下童年的记忆，如果让你给孩子要推荐一下你当年看过的一部好电影，不论是动画片还是剧情片故事片，你都可以在今天微信平台来说一说你将会给孩子推荐哪一部，选择哪一部。 好啊，这个刚才我们是回顾了一下哆啦 A 梦， 哎， 是吧， 回顾还没完呢 啊， 你不是刚才强烈要求吗 啊， 你强烈要求什么来着？ 董浩啊，我要听那版啊。 董浩叔叔这版呢确实是很早很早了，我记得应该1991年的时候，早期的动画片当中就出现了董浩叔叔配音的那一版哆啦 A 梦。 嗯， 那个时候画风是这样的呀。其实都不像董浩了， 哎呀，太好了，太怀念了啊！ 我们听完这段结束上半时段的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来发送你推荐给孩子当年你看过的一部好电影，究竟选哪部？ 一会儿见。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ichael。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自立，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2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5月28日到6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媒体间的交流牵手，共话融合创新，合作共赢。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让你选择一部你小时候看过的好电影推荐给孩子，你会选哪一部？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 很多朋友都给我们发来他们的答案啊，简单看几个啊。海中来风说了，我如果要给孩子推荐电影，我就会推荐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阿凡达，不是阿凡提系列。这些动画片展现了阿凡提的睿智幽默，而且还是这个上影艺制厂的配音啊，每一幅都是那么的令人回味。 嗯， 还有动画片是小兔淘淘的故事啊，这我也有点印象，但是记不起来了哈，也充满了正能量，都是非常好的片子。我特别想说，海中来风的这个头像就是一个手绘的孙悟空的形象， 哦，真是， 特别特别可爱， 就是那个最传统那个， 对对对对，特别好玩哈。这个燕他说给孩子推荐大闹天宫啊，这个 大闹天宫今天说的人挺多的， 特别多啊。空白他说了一个我小时候是就是看的一个动画片， 哪部？ 海尔兄弟啊。 哦， 对，我们管他叫冰箱侠嘛，是 冰箱， 还有一休哥啊， 一休哥， 哎，小齐这段话说的特别好啊，就大家分享一下。他说，如果是我小时候看的，我推荐《妈妈再爱我一次》啊。 哦，哎，老片儿，老片儿，哎。 这我先停顿一下，这个电影是这样的，这个电影我不知道当时具体情况什么样，但是我记得是这么回事。我妈呀，她去看了这个《妈妈再爱我一次》，她看完之后回来跟我说，说。哎，你应该就是咱们俩再看一遍，啊，好像那时候什么单位组织哈，我说那个啊，我说妈，我也想看。我妈说你别去看了。我说为什么呀？哭得稀里哗啦的。我说不能不能不能。然后我妈说你不信我给你讲一遍。我妈讲了一半我就开始哭了。哎，这个电影就是在我心中永远是这样啊， 就讲一半就开始哭。 后来这个妈妈再有一次应该是有一个新的版本，对吧？ 有过。 哎，小齐啊，继续说小齐的这个留言啊，他说如果是近些年看的，我推荐《魔弦传说》。 哦， 这好电影哈。他说这两部片子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向孩子传达的不是要拼搏要奋斗要努力，而是非常简单的，孩子你知道你的爸爸妈妈有多爱你吗？ 是从这个角度来的。 哎，他说这一点我觉得给孩子看的电影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无论什么技能啊思维方式啊都是可以在孩子成长过程中不断学到，但是与父母家庭之间的那种亲情羁绊是从学校里面啊学不到的。能够感受和了解能力有限的父母对自己所付出的无限的爱，这对孩子的一生来说是最宝贵的财富。 说得好，小齐，给你点个赞啊。特别特别好。七棒刚才有一个问题也是思考的比较深刻啊，我们来看看七棒的这样的一个思路的过程。他说这个问题一直在考虑，等到几岁才带她，小姑娘的她啊，去电影院看人生中的第一部电影呢？应该带她看什么类型的呢？去影院牵扯到很多问题，对于孩子来说呢，其中一点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影响到别人，文明观影啊。但是有一点很肯定，她的第一部电影必须是在电影院。 嗯 啊，这个电影文化是吧？ 嗯， 电影院里看确实是不一样的感受。 嗯，其实我们家宝贝已经看过 去过电影院了， 已经没有电影院没去过，在家的投影已经看过大电影了。我跟你说啊，去年的那个 啊，你投影是吧？ 啊，对，《寻梦环游记》啊，我们虽然看不明白啊，英文的，但是他一边看着那个一边高兴。 好，欢迎大家继续啊，发送您的信息。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今天四点有戏的互动话题是。提前给我留意啊，假如给孩子要选一部你小时候看过的好电影，你会推荐哪一部？继续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今年六一真的来的电影还是挺多的。刚才说了，明天要扎堆上很多很多部，其实从今天开始就有电影抢先机。今天有一部电影啊，我说出来啊，我觉得很多人可能等了好长时间了啊，它跟侏罗纪有关系，但是它跟那个侏罗纪世界一点关系都没有。 到底是 什 么？ 没 有关系。 它的名字叫《我的宠物恐龙》。 我的宠物恐龙，哎呦，您真厉害啊！ 这个片子可能很少有人听到过，是吧？来，我们先感受一下它的声音。 We caught something. A monster. You have to swear not to tell. But you don't know what it is. It might be dangerous. Look at him.Does he look dangerous? By tomorrow, he won't even fit in your house. Move him to the garage. He'll be fine. You take care now, Doctor. Brightwood can be a funny place. How long do you think you can keep him hidden for? Where is it? Charles, you're right about the UFOs. There's one right in front of us. Chase the boy. 我的宠物恐龙。刚刚听到这个动静还挺大的，但有很多地方啊，我觉得今天我要稍微澄清一下，帮大家的很多公号澄清一下，他们都给他冠以叫动画电影这样一个类型。 嗯， 事实上它是一个真人的出演的和特效结合的电影， 真人动画电影， 动 画真人电影， 反正我的感觉啊，它跟动画没多大关系、 哦、 啊。但是今天已经开始在北京上映了，这是澳大利亚的一个小电影制作公司啊拍摄的电影 啊、 哦。它的名字很好听，叫小怪兽制片公司、哦。这个电影呢，它讲的是、这个、 那他特别怕那个奥特曼制片公司吗？ 小怪兽怕大怪兽 啊，奥特曼天天打小怪兽， 打小怪兽对、啊。这个讲了一什么事儿呢？讲的一些这个少年啊，他们呢痴迷找那个 UFO。找那个不明飞行物， 嗯， 后来呢没找到这个不明飞行物吧，意外的收集了一些奇怪的黏黏的东西， 嗯， 带回家之后啊，机缘巧合之下，这个黏黏的东西呢创造出了一只恐龙， 哦， 这个恐龙就这么诞生了、哦、但是这个恐龙呢很萌啊、 嗯、 它跟这个少年之间呢就有友谊有陪伴、 嗯、 所以这个电影被人称为是就是在这个时代的 ET。 嗯 啊，但是看了一下他的这个评分啊， 嗯， 因为你知道 不是很低啊， 不是特别低、啊， 嗨， 在豆瓣评分现在是 4.1 分， 哎呦，这么低 啊， 啊，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嗯， 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这部电影后续的一些评论啊， 嗯、 你也可以看看自己是不是适合带小朋友去看看这部叫做《我的宠物恐龙》的电影。 嗯， 说到恐龙，因为下周就来了， 嗯， 那一部我刚才说了《侏罗纪世界》 侏罗纪世界 第二部 啊， 啊， 那个里边的恐龙估计不太能当宠物、啊。 那没，哎那个也有一点，你发现没、 啊？ 那个一里面主人公、 嗯、 就星爵，他其实最早他是养的三只嘛， 嗯， 那三只当中有一个特别听他话的那个， 嗯、 后来不是有点、 嗯、对 有点变异了啊， 嗯、 他们给他做了一些事情、 嗯。 那在第二部当中，据说这个还要讲述他的那个过程， 故事 对、哦，讲述他那个小恐龙故事、哦哦。但是这些呢，我觉得因为太大的、太刺激的这种场面呢，不太适合孩子。 对，你这就不是宠物恐龙了，您这那个食肉恐龙、 啊。适合孩子的恐龙到底有什么呢？我们帮大家回忆一下，您也可以想一想，您在这么多年当中看过的关于恐龙的这样的，不管是动画片还是电视剧， 嗯， 或者电影，有哪些？ 说一老的。所以老的80后肯定特喜欢的 哪个呀？ 丹佛最后一只恐龙。 哦，丹佛最后的恐龙 怎么样、嗯、 这个是特别老。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丹佛不是爱吃什么我忘了哈，他就是有一种特别喜欢吃的食物，后来他就是到了一个库房里 边。是什么来 忘了，反正是黄灯灯金灿灿的一大堆啊，然后呢他就、嗯、 不是面包是吧， 他就飞起来又回去一面包，他就飞起来啪就摔到自己那堆食物上，哇我觉得好幸福啊、嗯、我说这要 是、哎、你小时候所有的记忆跟食物是相关的， 我说这你说有一堆棉花糖我妈从来不让我吃的，还有烤串我妈从来不让我吃的，摆在那儿成一个肉， 你这个跨度太大了， 肉山酒海，我就没有酒海啊，酒池肉不是、 哎、 就是棉花糖山呢是吧，棉花糖山还有这个烤串山呢， 好 吧，我也飞上去咔嚓一口，哎呦幸福死了啊。 其实你这个丹佛这个最后一种这是叫老恐龙， 老恐龙、嗯、 太老 确实比较久远了， 太老、嗯、看看有没有人跟你有共同记忆，好吧、 嗯、 我们还是刚才那个互动问题，假如你要给孩子选一部你小时候看过的好电影，你选哪一部给今天你的孩子？ 嗯 啊，说到恐龙我有一个记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赞同。 嗯， 当年有一部叫《恐龙当家》的动画片，你记得吗？ 恐龙当家、 嗯、 哦，我记得小鬼当家、 嗯， 也记得恐龙特级可赛号。 这，但是这个恐龙当家，它也是个小恐龙鬼， 小恐龙，哦、 小恐龙啊！ 来，你让我听一听。 我们试着给你唤醒一下那个记忆 啊， 就是这段讲的，就是他一开始那恐龙他们家那个。有喜事儿了 哦， 生孩子 了哦， 哎，这个恐龙蛋孵出来了， 嗯， 有仨恐龙蛋， 嗯， 开始俩都特别特别的有趣， 啊，你手脚真快，你好，利比， 嗯，第二只出来了。 你好，巴克。他眼睛像你。不要闹了，你这个小皮蛋。我想，这一定是一个大块头。 第三只要出来了。 你好，阿罗。出来吧。 马克。 简单描述一下这个画面，我觉得特别的就惨啊，就是这个前两只恐龙，你看第二只他那个哥哥，那家伙一出来拿一个那个小树枝就到处乱敲啊，敲这个他弟弟那个蛋啊，然后被爸爸制止之后，爸爸说了，哎，大块头，这第三个肯定是大块头，为什么呢？出来的慢嘛。 嗯， 后来发现啊，看了半天，哎，蛋壳都破了，怎么看不见人呢？又不是看不见龙呢。后来找了半天， 哎， 在那个蛋壳的最底下啊，一个小不点儿，就是那个第三只恐龙。 嗯， 那个第三只恐龙出来之后，还有一段就是刚才你听到他说，哎，不要闹了，为什么呢？是因为第三只恐龙走了走，突然头太重了，砰，倒在地上，头大身子小。 对，这个就是讲了一只不太。这个有点像恐龙当中的异类啊， 嗯， 身体和体格非常一般，是吧？就遭遇到了这个恐龙家族啊，生命当中的一些危险，是吧？ 对对， 哎，跟他这个小体格是有关的。你发现没有？讲恐龙以恐龙为主角做故事的，多数都是那种恐龙，食草恐龙，长脖。啊， 这是因为他得树立一个得大 boss 跟他作对，得是一个食肉恐龙。 哎，这都是长脖。你看这个丹佛也是这个形象的，还有这个 就长得特别像外星人那种恐龙。 哎，对对对对对对， 那眼睛 对、这个一看他就是童叟无欺，你知道吗？就是特别那个叫怎么说呢？特别没有公害的这个恐龙，绿色无公害的恐龙， 那就人畜无害的恐龙，是吧？啊，哎，说到这个恐龙当家，这是一部，还有一部你应该也有印象啊。 嗯， 2000年左右有一部电影，那个电影可是在动画片当中当时独树一帜，而且拿到了好多奖。 对， 它的名字就非常简单， 就是恐龙。 恐龙， 嗯，它应该就是我记得就是讲这个世界，他们的世界末日到了之后，他们迁徙啊、逃离啊这样的一个事情。 对对对对， 是吧？ 你看在里面很多片段都是说他们怎么样利用集体的智慧， 对， 跟随着某一个首领， 嗯， 突破千难万险。 嗯， 我们试着帮大家回忆一下其中的这个声音，看看您是不是对这部动画片《恐龙》也有非常新鲜的记忆。 什么事儿？ 我哥哥叫全体转移。出了什么事？ 食肉龙来了，要不快点走会受到攻击。 哥，那些老的走不快，会失散的。 让他们去喂食肉龙。 你怎么可以把他们做牺牲品呢？站住！你们先慢点走，想个办法。 你要是再不听我的命令，我杀了你！离他远点儿。 艾丽达，别，你别管我，我没事儿。 快点，食肉龙来了！ 你说什么？ 食肉龙，满口尖牙，凶残可怕，快逃啊！ 快点，大家快跑，快跑，得赶上队伍！快点，不能跟大伙失散。 艾丽达，你得慢点儿。 刚才赵亮说了，这个一直是食草恐龙是主角，肯定是第一主人公是他、啊，这里面的这只恐龙，他后来遭遇到的就是食肉恐龙对他们的威力。 对对啊，这个恐龙的故事也是，就是很多人说这个恐龙特别奇怪啊，这个它是按理说呢，这个是特别神秘、特别久远的一种动物，但是呢，很多小朋友都特别喜欢恐龙，尤其你看那个，我就发现玩具店里边。那么多龇牙咧嘴的那恐龙哈， 龇牙咧嘴， 很多小朋友可喜欢了啊！我觉得抱着都扎手，你知道是吗？那可能还是小男孩买的多一些， 嗯嗯。关于恐龙的这个记忆的当中的这些动画片或者是剧情片，你要搜的话，会出来一堆一大堆这样的名字， 嗯。 刚才还有很多朋友在回忆起不同的动物的电影啊，那秦格格人家说的好，给孙女儿推荐的。推荐哪一部呢？狮子王。 哎，还有一位很特别的朋友哈，我好像应该叫张默啊，这个应该是上半段的。他说呢，要给孩子推荐《告别骷髅岛》，他说因为那是我演的。我刚才一看，真有这个电影 啊。 啊，还真是他演的， 是啊， 叫张默、 哦、 啊，这是1989年的电影。我想问一下张默同志，您高寿是吧？他讲的、 非常高兴认识您、 他是讲了一个小学的学生啊，然后因为穿衣比赛落后，就是特别垂头丧气 然后呢，一个好朋友，这个把他带到自家的书摊儿，看到了一本神奇的连环画，叫《骷髅岛》，那骷髅岛啊。这个名字 骷髅岛一般我们在就是海盗故事当中 经常能够听到、 还有就是上一次我们看到的是